你

这是我小小的宇宙、oh, 一切瞬间对流走、oh, 幸福绝对要把握，是在台北 New York Amazon 的丛林，穿着 Gucci 有 jeans 都开心，也不在意是打算来着你， 手脚步越来